好啦，咁啊到第三節嘅奇異檔案啦，系啦，咁我就系你节目主持潘凡光啦，咁啊喺我身边咧依然系有嘉宾阿立，呢、這个嘉宾唔系中文名，系沙律英文，系啦，但系我讲紧中文，沙律系中文，系啦，咁啊。咁啊，都點都好啦，都係一句啫嚇，大家明嘅係沙律就得啦。咁係啊，好驚讀錯人哋啲名啊，因為英文咧，我哋啲發音咧好，即係我哋有好重嘅或者嗰啲咁嘅法蘭西鄉音嘅啦。咁就係咁啦。好啦，咁咧就頭先都講咗一啲關於阿沙律同埋阿立嘅一啲靈異經歷啦。咁我又要講下嘢啦。咁咧就咁啊，陣間咧準備 operator 同事就準備打電話啦，打電話就俾咗個電話 number， 就我哋就博通嗰個 number 嘅。咁啊，準備又放一個相同埋聽住我講下一陣間先。啊，咁啊個麥照唔識嘅嗰啲相同埋一啲字嘅啊。啊，係啊，而家要打噶啦個電話，係啦。咁啊，一路博。播咗啲相，一幅相同埋一啲字俾大家睇下，跟住我再喺咪度讲解你听。 喂，系，喂， 系啊，咁你播咗嗰啲相同埋嗰啲字先啦，喂。 好啊， 你好，喂， 系等等先啊，我而家要及，我使唔使去 Facebook 入去里边？ 唔使啊，你而家听唔听到我讲嘢啊？ 听到成粒钟，因为啱啱我洗窗走，等等先啊。 你而家听唔听到我讲嘢啊？ 我而家听到， 你听到我讲嘢就咁讲得噶啦。你好，点称呼你啊？ 你好，我系欧阳小姐。 系嗱，咁咧而家咧就我就播紧咧就系喺我嘅节目奇异档案嗰度啦。好似你较早前打个电话俾我嘅，你可唔可以讲多次你谂住做乜嘢噶？ 我爸爸咧，佢就3月13号失踪。 系啦，唔使咁长嘅，系啦，系啦。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咁我而家真系试下有咩方法可以揾到我爸爸。 唔系，咁你想我点样啊？ 有冇尝试啊？ 唔系我有冇尝试，你想我点样？ 系 你想我点？ 揾我爸爸咯，即系 <Okay. S 2> 我想寻人。 你想求助系咪？ 系求助，系啊 ，sorry 啊，我因为我未，系啊，我想求助。 你想揾边个帮你？系咪我？系咪？ 系啊！ 李欧阳小姐系咪？系啦。 系啊！ 你有冇揾过其他师傅帮忙过噶？嗱，我哋而家咧就睇到啲字咧，就系你爸爸失踪啦，咁你就有悬红10000蚊啦。而家我哋都呼吁下其他人咧，可唔可以见到啦？见到通知而家有个 contact 嗰个电话同埋 WhatsApp 电话啦，或者咩啦，警察部嗰度啦，系咪？系啦。咁你有之前有冇揾过其他啲即系其他？师傅啊，或者其他啲人士个帮忙过？ 我之前揾过一个求助四人组， 系 帮助， 系啦。O K， 唔使讲名噶啦，系总之系， 系啊， 咁系最后尾系点解你又揾我咧？ 我系一个朋友介绍，跟住佢就话 唔系你揾咗人帮啊嘛，点解又揾我咧？ 系啊，我系一个朋友介绍嘅，跟住佢就话 唔系啊，你已经揾咗人嚟帮咗，点解又要揾我帮？ 哦，因为对因为完全冇消息啊，因为佢3月13号失踪到而家，完全仲 唔系你揾咗啲师傅帮你，咁佢点样帮法啊？咁佢 主力即系其实都冇做到啲乜嘢咯，净系嗰日嗌个徒弟帮我问一问喺边度啊，佢话喺个山度咁样就走得噶啦咁样咯，就冇去做啲乜嘢咯， 冇做啲嘢乜嘢，你唔系叫咁你会叫人做噶嘛？你唔会叫人做咩？咁喺个山度咁点啊？ 咁因为我完全毫无经验，咁佢就叫我即系问一下用嗰啲即系问施工啊，咁样问完之后就佢话睇到我爸爸上咗山咁样咯，佢话着咗， 唔系啊，你唔使冇经验噶，如果系上咗山嘅，翻翻嚟讲啦，咁如果佢上咗山嘅，咁你都会话，咁我点揾到我爸爸咁都会问噶，唔使有经验噶。 唔係，係我自己。 係人都有求知欲噶嘛，人都會想再問噶嘛，你冇互相問嘅咩？咁我喺山邊嘅山啊，我點問我阿爸咁都會問。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，我就係問佢喺東南西北邊一個山，佢話總之喺個山度咁樣咯。跟住我就聽完之後，同埋佢講咗一句話，著咗套西裝上咗山咧。咁我因為我事實，我爸爸失蹤嗰日唔係著西裝上山嘅，我爸爸失蹤係著一件灰色嘅衫，所以我就完全聽完之後我就。同埋佢又冇話俾我聽係東南西北，咁全香港東南西北我唔知去邊個山啊嘛，係咪？咁我亦都有喺 Facebook 度send 去嗰啲行山群組嗰度周圍呼籲啊咁樣咯。咁我自己亦都有去坐的士去上山啊，即係周圍睇啊，一班義工隊啊、團工隊啊嗰啲咧，救援隊啊都有幫我一齊玩啊。 好多山 喎， 咩救援隊搞得掂啊？係咯，冇咩救援隊義工 隊。哦，唔係，係我自己啲 friend 義工隊組成一個義工隊，佢哋好有心幫我。 好啦，你爸爸頭先我睇到啦，你爸爸就係喺幾多月幾日失蹤啊？ 3月13日中午1:23。 好啦，咁你头先睇到嘅个家庭观众啊，或者咩而家系睇紧现场嘅，如果有呢、這个阿欧阳小姐嘅爸爸，即系欧阳先生嘅资讯啊，或者有佢嘅行踪咧，请联络咯，或者联络呢度呢个资料啦，又或者联络潘发光我本人 PM 我都得嘅，系啊，咁我都会联络翻欧阳小姐。 好啊，多谢晒，多谢晒。 系啦，咁样就咁但系你铺出嚟有悬同10,000啦，咁我都要帮你铺佢出嚟咧。咁你如果人哋真系有消息咧，你就真系揾到你爸爸，咁你自己去处理交收呢个问题啦吓。 我系啊，我心态就系、是，如果边个帮我揾到咧，我会俾10,000佢，跟住我再攞10,000出嚟帮助啲老人家做善事啊，咁样咯。 好啊，好啊。好啦，咁样就而家咧，我嗰度咧就听日之前咧，我就会复电话俾你。首先 check 咗你爸爸而家点环境，同埋咧施工认为咧，我点样帮你？曾经咧，我咧就曾经咧，即系我就唔敢讲夸口啦，即系我都系人嚟嘅啫。我做到几多，我尽量帮你，欧阳小姐。咁我曾经咧。我曾經咧係試過咧喺好多年前咧試過揾過一個失蹤嘅人口，我證實咗佢係去咗世，亦都揾到佢嘅遺體嘅。喺呢個香港咧，佢真係喺山度去咗自殺咗嘅，又抑鬱症嘅又係啦。咁咧即係呢單嘢咧就係佢失蹤20多日咧，都係揾咗好多神婆啊，或者嗰啲咁嘅靈啊，或者符機啊，又係試過曬嘅，最後屘就俾我揾到嘅。最屘佢揾到，即係報紙都賣咗話揾到呢個人嗰個遺體喺邊度嘅。咁啊，當時我講嘅環境啦，同埋邊個山啦，同埋行幾耐啦，到咧都係揾到佢嘅。咁但係好可惜，已經係暴屍咗喺個地方都好多日啦，20多30日啦咁樣。咁但係呢單嘢咧就我係曾經試過做過嘅。是 OK 的是的，但我不夠膽包你，每一次我都是那麼厲害啊，我盡力而已，我盡力去幫你，好不好？ 好，多謝你先，多 謝你先，我會再聯絡你的，好不好？ 好啊，好啊，謝謝你，謝謝你， 好啊，不要客氣， OK， OK， 好， 拜 拜，拜拜， 好啦，咁你哋都聽到或者咩，真係唔見咗好耐啦，三月到而家都好耐啦噃。 3個月 差唔多，系啊，都3月10幾號系咪？3月12、13號嘅，咁到而家都好多日啦，好耐啦，几个月啦，咁呢几个月咧，哇，真系唔知道而家点环境咧，系啦，咁咧你哋都可以去帮忙下呢啲，即系呢度呢个欧阳小姐啦，揾翻佢嘅爸爸啦，咁啊。即係你知啦，因為好似聽講都好似話佢都有啲抑鬱嘅，本身都係抑鬱又食緊藥嘅，係啦，都係啲抑鬱症。我都擔心佢，好似我當年揾嗰個人咁樣，係啦，咁樣咯，係啦，即係因為揾到已經係，即係未揾之前咧，施工已經話佢去世咗啦嗰個。咁同埋幾時去世都講出咗個日期同埋時間，後來證明嗰個法醫都證明係嗰個日子嘅。啊，類近嗰啲日子，咁咩都好啦，我唔係超人，打開鬧針嘅，其實揾一個人，我盡力，係啦，我應承咗盡力，即係俾佢試下，係啦，因為 好多年前噶啦，即系我之前嗰单嘢都好几年前，好多年前。咁而家呢单嘢咧，再去揾咧，佢又有可能都系尽量帮人啦。但系其实我觉得有啲考试咯，因为咁多年啦，我保唔保持到揾唔揾到，我都好大压力噶吓。OK， 希望揾到 啦，系啦，希望揾到啦吓。咁啊，希望可以欧阳小姐可以安心啦。 大家 share 下出去咯， 系啦 ，share 下出去啦，多啲 share 下出去。头先嗰个系啦，睇下可唔可以揾得翻到欧阳嘅细胞翻屋企啦吓，好吧？好啦，咁我哋而家灵探咧就佢就嚟咩啦？不如我哋播一个头段嘅灵探嘅第一段片嚟睇下先好嘛？ 嗯。 真好多年歷史嘅，真係。咁但係我甚至話自己靈探開生活嗰次咧，喺呢間房隔離。 收到，師傅。 令到個朋友開心咧，但係否定咗啦。咁我嗰次同我朋友就兩個大家啊。咁你呢度都俾人清過曬啲嘢，上次咧都有啲好多凳啊。今次好似冇乜冇上次咁樣大風，我覺得。 隔離間大房嗰間，欣欣，你哋各有冇咩感覺？ 頭先行出露台嗰陣時咧，就好似有啲嘢掠過咁樣咯。其實我諗應該可能係蜘蛛絲嚟嘅，即 係 有啲。 嗯。 我係咪 隔離房有 聲？好似見到有人坐。 邊個位置？你解釋翻。 有錯。外面 係 啊，草地嗰度 咁 地， 有 冇凳？ 冇 凳，坐咗 冇 凳，坐 個姿勢 係 點樣嘅？ 露台度， 跟住 喺 度咁樣坐住咯， 喺露台， 係啊，坐喺露台，係啊，坐喺度，一路出曬汗。其實頭先影過去後面，佢講路門嗰度咧，都好似有少少。影子咁樣，少少有啲嘢喐下喐下，呢個，即頭先講話呢個門開有啲開衫，即呢個櫃門後面好似有啲光影咁咯，少少少少，咁啊喺呢個位置， 你試下企地板咧，因為企喺嗰度。 唔使睇我講。 呢個門後面。 得，起落嚟。 其實門後面咧，佢後面嗰度仲有一間房仔嘅。 嗯。 有咧，好細間嘅房仔，你可以拍就入影住一個入房咧，或者綁好細間喺度個。 OK， 得。 因為上次咧，我因為我孩子啦，咁嗰次我自己真係咧，我就諗到跟住開咗個門直接行入去嘅。咁呢間咧，呢間房就方便嘅。我哥冇乜點。 啊！頭先見到有光嘅位置就類似呢個附近。 我想说感覺是怎樣？ 沒什麼感覺，是窗口有少許風。 好，那我倒埋另外一個了，是吧？ 我們不是拍啊， 我覺得露台啦，整個房間感覺啦，没有呀。顶唔顶得顺？顶得顺，俾多阵啱。顶唔顺嘅出声，出翻嚟可以。可以指話咧，而家咁我就係邊度感覺到有啲咩問題？ 形容下啦， 涼涼地陰陰嘅，應該係以前女仔住嘅，有啲風啊，寒寒地我哋覺得，識啦。 可能久唔久都有人清，嗱呢次就肯定已經有人清咗好多嘢噶啦。 望一望，我諗都唔係太忙咯。我諗 1979年 有 啲睇到有。哦，係 咯， 係咯。即 係 有人 30 年前有人住過。 有人係啦，有人住嘅歷史啦， 你 講 係啊。即係有啲年代都有，問下佢啲木都唔係太。 如果在露台感应得重一点的一个女仔走过去，好不 好？你跑到这么近，我们是吧？ 是啊， 我走过 去，行过去啊！我哋远远处望你啊！你感受一下，你同我哋讲翻得噶啦，唔使惊。 要钱嘅 ，OK。 系啊。 啊。 嚟拆嘢。 喺度拆嘢做嘅。慢，睇唔到路啊！地下有。 系咯，你有树有嘢 keep 住啊。 系啊，地下。个门口位有条草。 Keep 住，keep 住咗定佢。佢依家唔喺度。睇唔睇到男定女啊？頭先， 頭先 係 白色衫， 即係 出嚟白色衫坐。 長頭髮短頭髮。 好乖乖。 係長頭髮定短頭髮？ 長頭髮。 哇！呢、這個門口位都好似有少少涼， 少少。 個樓底都好高啊！ 依家有古龍嘅嘢。 而家你坐咗喺度咩感覺啊？ 涼涼地， 仲好咧。啊，邊人講先啦？ 寒寒地，真係冇感覺啊！ 係啦。咁啊，呢排 想走 ，有冇啲感覺上係壓住咧？ 有少少 衝住邊位啊？ 右手邊， 就喺背脊右手邊咁樣有啲壓。 幫我等等，我嗰個手裏邊呢度好似有啲推住，皮巴 手 裏 邊有人推住 呢度。 唔好意思，但可以影下你嘅毒 片。 點 解 要我哋坐喺度 咧？影張相會睇啲 啫。好似 影 住。 如果佢想有感覺， 因為我係中 意。你坐呢張，呢張係會有感覺。呢張白嘅， 呢張係舒服啲，因為我後面咧對住個窗門，應該會有多啲新鮮空氣，咁舒服啲。 個頭咧？ 好， 冇乜特別。得嚟，我冇唔舒服，唔舒服可以企得坐起翻身。係啊，唔舒服可以起翻身。 即係一靜咗個人就感覺到啲嘢。 咁啊，試下啊，欣欣坐落去啊，轉啦，眯埋眼啦，可以試下。 真 係 頭痛 啊！ 等 下，頭痛眼， 眯埋， 眯埋眼，哇！好寒。啲頭髮想撩起喎， 應該你感覺上係好粗糙嘅手，好粗糙嘅，揩下， 有啲靜電嗰只感覺，揩下。 你個左膊、左部感覺強啲嘅，唔使望你五眼。